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你相信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因为你的信念会创造你的世界，而你的世界是由什么组合而成的呢？其实就是你生命中碰到的人、遇到的事情组合而成的。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有品味的男人，可是他带的包包非常的丑。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带这么丑的一个包，相当没有品味呢？他说，因为这样就没有人来抢我的钱或是来偷我的钱了。我想，哇哦，这个哲学如果运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名牌包包都没有人要买了呀。我觉得这个男的很奇怪，个子那么高高大大，为什么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恐惧？后来我看他的生活，就发现这是他的非常强烈的信念和恐惧造就了他的人生。别人一帆风顺的事情，他却常常碰到重重的阻碍，遇到很多的困难和艰险。这些事件反过来证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。比方说，他老是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，因此呢，他也经常会碰到别人看起来非常非常倒霉的事情。还有些人对他态度很不好，可是反过来，这些人对别人的态度就不会这样。所以有时候你从旁看到这种情形，就证明了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怎么样对待我们。有一次最好玩的是，他微博才几百个粉丝吧，结果居然被盗了。很多微博的大 V 也没有被盗过号，他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微博也会被别人盗号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当然，这件事情就更加深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敌意和警觉性，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，很多事情都是冲着他来的，结果就真的如此。我在大陆居住多年之后，就有人问我，你这么信任人，这么天真，难道这么多年来没有被欺骗过吗？我的确是有碰到小人，多付了很多钱，可是我真的没有被人家恶性的欺骗过，或是说碰到那种让我觉得很不安全的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友好的，这个世界是安全的，老天是爱我的，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为我而来的，而不是冲着我来的。年初就有一个朋友要我要小心一点，说我今年犯小人。我那个时候还大大咧咧的，哎呀，犯小人就犯吧，我就把它拿来修自己吧。没想到今年我真的碰到很多小人，然后呢，让我损失了很多金钱，也是挺闹心的。可是在这个修炼过程当中，我就觉得蛮好玩的。磨练心性并不表示我就变成一个烂好人，该去骂小人的时候，该去摆起脸来跟他们划清界限算账的时候，或是给他们最后期限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去这么做的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，你相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这个世界就会用什么样的面貌呈现给你看。我希望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冥想当中去想一想，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。同样的事情，别人去做就很顺利，可是碰到你的时候就特别的艰苦或是困难。然后你想想看看，在这个事件底下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念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能量去吸引他们来的。就像以前我家小区里面，别人家的车库都改装改建，弄得乱七八糟都没事，我只不过在我家车库门口的草坪上放一些停车砖，物业就派大队人马来阻止我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跟他们吵，别人都那么顺利，我就这么不顺利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行呢？后来我就发现，其实我内在有一个信念是，我很能干，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激发我高昂的斗志，调动我的能量，我就会去对峙，就会挽起袖子来跟对方抗衡。这个当然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 后来我发现自己这个模式以后，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别人很顺利，你也很顺利，你不需要遇到困难，遇到挑战，让你觉得自己是活着的，让自己有存在感，有成就感，有价值感。所以后来在我生命当中发生这种事情的例子就少多了。今天我邀请你们去看看自己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例子，你内在的一个信念或是一个想法或是一个能量，吸引来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到你的生命中。我们就检讨一下，从这个你不喜欢的事件着手，而不是怪罪外界或是外在的人或事，而是看看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，我是经由什么样的模式才造成这个事件，或者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能量和信念才把他们给吸引过来的。今天就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慢慢地去冥想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